出尔反尔。出尔反尔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你怎样对别人，别人也怎样对你。现用来形容一个人言行前后矛盾，反复无常。尔是指你，反同返回的反。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。故事是这样的，战国时有一年，邹国与鲁国发生了战争，邹国吃败仗，死伤了不少将士。邹穆公很不高兴，问孟子道，在这次战争中，我手下的官吏被杀死了33个，可是老百姓却没有一个为他们去拼命的，他们眼看长官被杀而不去营救，可恨得很，要是杀了这些人吧，他们人太多，杀也杀不完，要是不杀吧，却又十分可恨，你说该怎么办才好？孟子回答，记得有一年闹灾荒，年老体弱的百姓饿死在山沟荒野之中，壮年人外出逃荒的有1000人之多，而大王的粮仓还是满满的，国库也很充足。管钱粮的官员并不把这严重的灾情报告给您，他们高高在上，不关心百姓的疾苦，而且残害百姓。孟子在回顾了这心酸的往事后，接着又说，您记得孔子的弟子曾子说过的话吗？他说，要警惕啊，你怎样对待别人，别人也如何对待你。如今百姓有了一个报复的机会，就要用同样的手段来对待那些长官了。孟子最后告诉邹穆公说，所以大王不要去责怪他们，惩罚他们，如果实行仁政，您的百姓就会爱护他们的长官，并且愿意为他们献出生命。